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每天13:12锁定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警法在线当中，为大家安排了以下的主要内容：酒后找他人顶包骗保，无证驾驶事故之后呢，双方合伙骗保，发生事故以后夸大损失骗保。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经过统计之后发现，机动车保险诈骗逐渐成为保险类诈骗犯罪的重灾区。那么这其中啊，汽修厂又是作案的重点行业。在11月23号，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召开机动车保险诈骗犯罪案件审理情况的新闻通报会，向保险行业和广大车主提供了法律建议和维权指导。今天呢，我们在警法在线当中就请到嘉宾为大家来聊一聊这个内容。本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进行互动。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关注几条最新的法治资讯。11月23号，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网络表演直播分会公布第九批网络主播的警示名单，88名人员因为违法违规，在行业内被联合抵制和惩戒，其中吴亦凡、郑爽、张哲瀚3名艺人以及郭老师等职业主播在列。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网络表演直播分会从2018年起就公布了网络主播警示名单，此前陆续公布了8批，涉及358名网络主播。为防止劣迹艺人转移阵地继续出境牟利，该分会按照网络主播警示和复出管理规范，组织内容评审委员会专家组进行审议，并经会长联席会议讨论通过，确定本次88人的名单。11月24号，北京市第3中级人民法院向社会发布了一则涉及到案件执行的悬赏公告。根据公告内容，如有公民能够提供有效线索，最高赏金将高达1亿多元。记者从北京市第3中级人民法院获悉，悬赏的被执行人为中能源电力燃料有限公司，公司注册地位于怀柔区，执行标的为3亿3909万1370元，及资金占用费延迟履行期间的利息债务。法院执行依据为重庆仲裁委员会作出了裁决，债权人为重庆市电煤储运集团有限公司，目前本案尚无执行到位的钱款。根据公告显示，任何公民在这起案件执行完毕之前，提供法院尚未掌握而且真实有效的被执行人中能源电力燃料有限公司的财产线索，使本案的债权全部或部分实现的，奖赏执行到位金额的30%。同时，法院也提醒，法院将对举报人员的相关情况予以保密，并严禁通过不正当手段来获取举报线索。在狗咬人舆情发酵之后呢，河南安阳通报了涉狗咬人事件的责任单位和对责任人的处理决定。通报指出，安阳市委市政府责令城市管理局、市场监管局、市公安局文峰分局、文峰区中华路街道办事处4个单位作出深刻检查，并在全市通报批评，对相关人员予以严重警告、撤职处分，并调离执法岗位。经查，涉事的2只犬是经过训练和芯片植入的，中国工作犬管理协会为其颁发了犬注册登记证，但是该协会介绍，这个证件不能作为认定工作犬的充分依据。目前安阳市城市管理局已经对涉事犬只进行收容，并注销了涉事犬只的养犬登记证。同时呢，安阳市正对全市的烈性犬、大型犬进行全面的排查整治，确保不再发生类似的问题。 再来关注一条来自北京警方的消息。北京警方近日呢，依托昆仑2021专项行动，破获了一起通过网络平台大量销售盗版儿童图书的案件，刑事拘留三人，查获各类盗版图书4800多册。今年10月份，有群众举报说自己在网上低价购买了一套儿童魔幻图书礼盒，印刷质量很差，字迹不清，怀疑是盗版的。警方迅速开展侦查，这最终锁定了一个以徐某为首，通过网络平台销售盗版儿童图书的犯罪团伙。办案民警介绍，犯罪嫌疑人徐某伙同他的弟弟和父亲，为谋取非法利益，从外地大量低价购入盗版图书，标榜成正版折扣图书，在网上销售，质量差，味道重，长时间阅读容易对儿童的视力和身体健康产生不良的影响。目前三人因为涉嫌侵犯著作权罪，已经被朝阳分局依法刑事拘留。在11月25号的凌晨，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官方微博通报，11月24号的12点多，在朝阳区青年路附近的一个商场的一个餐厅里面，两名餐厅工作人员因为琐事发生口角，后来22岁的男子苏某刚持菜刀将对方的手部和背部等处划伤。警方接报警之后，迅速赶到现场处置，将苏某刚控制。目前伤者正在医院治疗，案件正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在节目的开始为大家安排的法治资讯。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就请到法官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涉及到机动车保险诈骗犯罪案件的相关情况。 聚焦新闻热点，洞察是非曲直，用声音记录法治进程，以专业探寻社会共识。警法在线，和你一起聆听法治的声音。 这里是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的庭长欧春刚，欧庭长。欧庭长你好。 哎，你好。 哎，欧庭长，今天呢，请到您呢，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涉及到这种机动车保险诈骗的案件。在几天之前，应该就是星期二的时候，我们昌平区人民法院召开了新闻通报会，向社会通报了那么近期我们所审理的涉及到这种机动车保险诈骗案件的情况。那么这个案件到底这个被告人是如何进行保险诈骗的？今天呢，我们下面的节目里面通过几起案件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也提醒大家，那么这个红线是不能够触碰的。那么第一起案件是怎样的情况，您能跟大家讲一讲。 好。第一起案件呢，是被告人酒后找他人顶包骗保。两个犯罪嫌疑人呢，都因为保险诈骗罪被判处了刑罚。 那么这个当时是一个怎样的情况呢？ 这个简要的案情是2019年11月6号22时许，被告人程某酒后驾驶自己的宝马车，在昌平区沙河镇的某小区门口发生了单方交通事故。 哦，就是个单方事故。 对 啊，但是这个司机喝酒了。 对，喝酒了不能理赔。 哦， 最后自己的车辆受损。为了骗取保险金，他找了他的一个朋友，是宋某。这个向保险公司报案。两个人经过预谋协商后，由未驾驶车辆的宋某向保险公司报案，谎称车辆是自己驾驶造成的事故。后程某收到了保险金，一共是人民币13万元。 那这个车的事故够严重的， 是 这个单方事故。 对对啊。 正 因为损失比较严重，怕赔不了，自己受到了损失，可能找到自己的朋友，来给他顶包。 那他那朋友也就这么答应了，是吧？ 对。 那后来保险公司怎么发现问题的呀？ 这个案件呢，就是保险公司处理这种保险事故，他也有自己的一些手段，比如说调当时发生事故的监控啊，然后其他了解案件的人，这个举报啊等途径比较多。不要因为这个说我自己做的事儿别人不会发现，存在一种侥幸心理，是这类案件发生的这个主要原因。 那么这起案件，这两个人，一个是真正开这辆宝马车的这个车的车主，是吧？ 对。 另一个就是替他顶包的这个人，这两个人的行为都算是保险诈骗，是吗？ 对 啊、 哦，对。 那您跟大家介绍一下，他们两人行为怎么就构成保险诈骗罪了？ 因为被告人程某作为车辆的被保险人，伙同被告人宋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发生的保险事故编造虚假的原因，骗取保险金，数额巨大，构成了保险诈骗罪。这个宋某明知程某酒后发生单方事故不属于保险理赔的范围，仍配合协助宋某实施骗取保险款的行为，也构成了数额巨大。他实施这种行为是有预谋的，所以不能认定是偶犯。 最后呢？最后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法院根据二被告人在共同犯罪当中的不同作用，依法判决被告人程某犯保险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罚金人民币40000元。被告人宋某犯保险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罚金人民币20000元。 您看，就是这么一念之差啊，怕保险公司不给赔，其实保险公司肯定不会给赔啊，因为是酒后嘛，是吧？ 对 啊，就为了这10几万，结果呢是最后了付出了4年的自由。那么这里面我们讲到这个保险诈骗罪啊，可能很多朋友听说过诈骗罪这样一个罪名哈、啊，刑法第266条，如果没有记错的话。那么保险诈骗罪它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罪名呢？ 保险诈骗罪它的本质上它也是诈骗的一种，它不光了侵犯了公司财产的所有权，还扰乱了保险市场的金融秩序。这样保险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违反保险法规，采用虚构保险标的、保险事故或者制造保险事故等方法，向保险公司骗取保险金，数额较大的行为。 那么保险诈骗罪啊，它大概这个定罪量刑的这个标准是怎样的？ 我国刑法第198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进行保险诈骗活动，数额较大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100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金；数额巨大的，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20000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20000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那按照我们国家目前的这个法律规定哈，就大概多少钱算是数额较大？多少钱算数额巨大？多少钱又算数额特别巨大呢？ 这个保险诈骗罪，公安机关的追诉标准是人民币10000元。 哦，10000元就入罪了， 就入罪了， 入罪了啊、 按照北京市的这个财产犯罪认定的标准，10万元以上属于数额巨大，50万元以上呢是属于数额特别巨大。 特别巨大哦，好的。哎，那么这是这起案件的情况啊，就替人顶包的这个案子哈。那么另外一起是涉及到这种无证驾驶的哈、您再把这个案件也跟大家讲一讲。 这是一个无证驾驶货车追尾他人，事故双方合伙骗保20000元的一个案件。案件发生在2017年11月2号，18时许。被告人于某在无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的情况下，驾驶轻型普通客车，货车在道路上行驶，在昌平区小唐山镇某村的路上追尾赵某驾驶的小型轿车，为骗取保险金，被告人于某伙同赵某、张某、吴某这3个人均另外处理，以换驾证的方式隐瞒其实际驾驶的这个事实，骗取保险金呢是28000余元。 什么叫做这个以换驾的这个换驾的这个方式？ 就 是、 这是 什么意思呢？ 他本人呀，就是没有这个从事道路交通，这个货车的这从事运输职业。就这种资格吧，然后，让有资格的人赵某和张某，或者他们之间虚构了一个保险事故 而且这里面是事故双方合伙骗保，那么也就是说，追尾的和被追尾的， 是合伙在一起的， 对， 是吧？ 对 对。 那关键是那被追尾的人，他自己是无责方啊，追尾的他是全责呀。 嗯， 那无责方，那我干嘛还要跟你合伙在一起，跟你一块来骗保呢？ 这个就是啊，有些人发生了交通事故以后比较紧张，可能由于时间的关系或者是别的关系，就是想把这个事故啊简单处理，越快越好。有些人在花言巧语，说一些这个对他有利的话，当时碍于面子或者碍于情面，尽快的得到保险金，不顾其他的后果，就是造成这种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 哦，还真是。比如说有些人就是咱们电话商量一下，是吧，好说好商量，哎，我有这样一个主意，你听听行不行啊，您能尽快拿到保险。可能对方一听，哦，似乎也是一个办法，然后就答应了。 对 啊，没有想到结果他这行为是触犯刑法的，是吧？ 对、 哎、那这个数额呀，就跟上一个数额相比呢就没有那么大了，28000多块钱哈。 对， 那么这起案件它能够反映出一些什么样的特点，您觉得？嗯， 就是本案中啊，这个被告人赵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然后伙同车辆被保险人隐瞒实际驾驶人的事实，编造了虚假的事故原因，骗取保险金，属于数额较大，构成了这个保险诈骗罪。 嗯， 其他的那几个人呢，配合他做这个工作，由于是这个在作用，在共同犯罪当中的作用比较小，并且有自首情节，也退赔了保险金，获得了保险公司的谅解，可免于刑事处罚。最终检察院是依法决定不起诉了。 哦，不起诉了哈。那您看这起案件当中啊，比如说我们日常在开车的时候哈、有的时候的确啊，比如说被这个后面的司机啊撞了那么一下哈，被追尾了啊，有时候啊这个对方呢可能也是想赶紧把这事儿给了了啊，也会打电话啊和这个被追尾方进行协商。那您觉得通过这个事儿能够给我们的司机朋友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教训 啊？就是生活中啊，双方驾驶车辆发生交通事故时，有的事故过错方会以不配合骗保、没钱赔偿等为由要求对方作假、个别无过错方为了尽快的足额获得经济赔偿，虚构事故原因或者放任对方驾驶人员顶包，从而获得保险公司的赔偿。在此啊提示大家，这种行为是极其不可取的。如果骗取保险金额数额较大，事故的无过错方则会因为共同实施了诈骗行为而面临着被追究刑事责任的风险。广大车主发生事故以后一定要通过合法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 好，那么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是请到这个欧春光厅长啊，跟大家介绍了两起哈、这种典型的这种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这个骗保的案件。那么我们在一小段片花之后呢，继续请到欧厅长跟大家来介绍。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这里是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的庭长欧春光欧庭长，跟大家来介绍几起啊这种典型的机动车骗保的案件。那刚才呢我们跟大家介绍了两起哈、都是和这个顶包有一定联系的。那么下面这起案件就是涉及到这种汽修厂的员工了哈、那我们请到欧庭长跟大家来讲一讲这起案件又是怎么回事。 这是一起啊为招揽客户伪造这个事故骗保，汽修厂员工呢被判处了刑罚。 那您讲一讲他这个怎么就伪造事故骗保的。 这起案件呢简单事实是，金某是昌平区某汽车修理厂的员工，为了招揽客户呢，伙同他人故意伪造交通事故骗取保险赔偿款。 那他这个事实是怎样的？ 2017年5月11号，金某伙同他人在昌平区某小区附近驾驶汽车与其他事故故意发生碰撞，伪造了 这个保险事故的现场， 嗯， 骗取了保险理赔款人民币4000余元。 嗯，钱倒不是很多，但是骗成了， 对， 是吧？他就做了这一起吗？ 5月19号呢，金某还伙同他人，也是在昌平的某个路段上，故意伪造了2辆汽车发生事故，骗取保险金额是9000余元。 那、这回就比这个4000多要多了哈、觉得那这回是不是也骗成了？ 骗成了， 也骗成了， 既遂 啊。后来呢？ 8月18号，金某还伙同他人在昌平区，也是采用同样的方法，骗取保险理赔款20000余元。 您看，他一次比一次多。是吧？ 对，就是。 第一次觉得小试牛刀哈、第一次4000多块钱试试，哎，没问题，没被发现。然后第二次就9000多，第三次就达到了20000多哈。哎，像这样的事情，是不是保险公司其实这些保险业务员、理赔人员，他们也是经过仔细调查，绝对是能够发现这里存在问题的，是吧？ 对对， 嗯， 因为他这个对这个保险理赔这个事项呢，经常开展这种业务，比较熟悉啊。 对吧？那么这起案件后来呢，又是一个怎样的判决结果？ 这个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金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作为车辆的被保险人或伙同车辆的被保险人，故意制造虚假的保险事故，骗取保险金数额较大，其行为构成保险诈骗罪，根据被告人金某的犯罪事实、性质和情节呢，最终法院判决被告人金某犯保险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罚金人民币10000元。 您看这个事情是发生的在这个这个被告人啊，他是这个汽修厂的员工哈。那么从这个案件里面能够发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近些年来啊，汽车维修厂的经营、维修人员成为保险诈骗这类案件的易发人群。他们利用自己对事故的认定、保险理赔、汽车修理的相关知识比较了解的便利条件，进行保险诈骗活动。常见的方式有3种。一是汽修厂和车主共谋骗保。二是汽修厂利用自己所有的机动车骗保。三是汽修厂利用车主送修的机动车骗保。为了骗取保险金呢，汽修厂的员工通常将涉案的车辆行驶至无监控、较为偏僻的路段。采用伪造保险事故的方法，或者采用在真实的事故后，再故意碰撞。伪造保险事故的方法， 就本来可能是一个小事故， 对， 他再碰一下就变成了一个大事故了。 对， 是吧？ 就能够多赔一点钱，这样呢，他们向保险公司申报理赔，而修车成本极低，骗来的保险金基本上尽数落在了自己的口袋，除了使用自有的车辆骗保外，为了频繁出险不被怀疑，原本车主正常送修的这个车辆，也可能被修理厂偷偷用来，出险理赔。修理厂只需让其他的人谎称，维修车辆是他本人驾驶，再利用车主放在维修厂里边的行驶本，便可扮演事故的无责方，伪造交通事故。 那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车主他是不知道的， 对，车主却毫不知情， 因为他的车就搁到汽修厂了嘛， 对， 是吧？这个汽修厂的员工又有车钥匙，又有行驶本，是吧？ 对， 这样的话一伪造，可能就会出现问题了。车主完全蒙在鼓里， 对， 是吧？ 是这样。 还有什么样的情况？ 就是这种情况啊，建议广大车主将自己的车辆要送到一些信誉比较好的修理厂啊，尽量自己与保险公司联系。特别是如果有委托手续的时候呢，需要委托修理厂办理，可与保险公司了解相关的委托手续。并在车辆维修期间随时关注 这修理情况。 嗯 啊，立即如果发现问题呢，向公安机关或者保险公司举报。 嗯，对，今天呢，我们是通过三起典型的案件啊，跟大家介绍了一下涉及到这种机动车骗保的相关情况哈。那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啊，我们也简单提示一下哈。那么大家不管是车主啊，还是这个保险业务员啊，这个您觉得通过这几起案件，通过我们的调研，您觉得有什么样值得跟我们大家要提示的地方？嗯 嗯，就是委托他人办理。出一些委托手续的时候，一定要在自己的委托手续上注明委托事项。 嗯， 身份证给了对方，就要写上委托的事项是什么，就办某些事儿。注明以后，就可以这个大幅度的降低自己被别人利用的这个风险。 嗯，那么对于这种像汽修厂保险业务员来骗保的，是不是对于汽修厂来讲，他这种加强监督啊这种提高保险业务员的这样的一种意识啊很重要。 这个在于啊这个所有人啊的法律意识的增强，所有人所敢越雷池，就是由于他存在这种侥幸心理。 嗯 啊，所以办什么事呢，不要存在侥幸心理，目前占到了一点小的便宜，将来面临的是更大的啊，自由被判刑，自由被剥夺。 嗯， 实际你付出的会更多。 没错，就像咱们今天说的第一个案子，那个这个酒后驾车的那个车主哈，您看他酒驾如果达不到醉驾标准的话，就是行政拘留啊，吊销驾照这样的一个处扣分这样的一个处罚。但是他现在骗保了，骗了13万，您看他面临的是4年有期徒刑啊，这个和他这个行政拘留啊扣分孰轻孰重啊，这个我想大家都能够有心里有这么一杆秤，是吧？ 对。 好，那么今天呢，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的欧春光庭长，向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了这种极其典型的机动车骗取保险的相关案件。谢谢欧庭长。嗯， 好，谢谢。 好，欧庭长，再会。 再见。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警法在线就全部的结束了。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在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听听 FM 全新改版上线，新版的内容更加丰富多彩，多档聊天室同时开放可以和主持人实时互动。现在下载安装或升级听听 FM 到最新的5.0版本，还可以参与到寻宝活动当中来。朋友们，我们在明天节目当中将请到来自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的法官，也跟大家介绍几起涉及到这种保险的案件，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也许你不会懂，从你说爱我以后，我的天空星星都亮了。我愿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你要相信，相信我。